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又嚟到周末嘅时间啦，我记得咧喺早几个星期啊，我哋就即系讲开一啲嘅秋季日剧啊嘛。 喺十月头啦，因为十月头亦都系即系呢个秋季日剧陆续开播嘅好重要嘅时刻。 系咁啊，即系嗱，虽然呢一啲嘅日剧就安过型紧啦， 系啊， 咁但系都可以讲下嘅，因为我知阿聪咧都有追开日剧啊。 系啊，其实都系非常之疯癫啊，讲紧就系日剧女王米仓凉子咧， 系 即系因为讲翻佢系。在日本女演员的片酬不嬲都好高，同埋佢嘅剧咧真系剧力万军，好老土嘅字，但系好剧力万军。咁变相就系、是、其实佢而家有个新剧就叫做《Legal V 前律师小鸟游长子》啦，系、收视之冠啊！即系总结咁多嘅黄金档嘅时段咧，那个剧集都系高嘅。咁但其实换嚟嘅一啲声音咧，都好两边去啊！即系当然啦，就话劲就系因为佢嗰个剧情方面咧，系永远都系咁吸引人睇啦。但系因为本身亦都有啲嘅即系小道嘅消息啦，其实本来米仓凉子咧，佢系想拍 Doctor X 嘅，因为其实咧米仓凉子嘅 Doctor X 咧拍咗好多季噶啦，亦都系好出名嘅。但系咧就系、是、去到有一段时间咧，就系、是、即系电视台叫佢你再开多季新噶啦，咁佢就唔系咁中意个形象被固定，咁变咗咧佢嗰阵系有啲少少扭计，就话唔得。我唔要拍，我死都唔要拍。咁变相咧，电视台就话啊咁嘅情况啊，不如就我哋开一套新嘅剧咯。但我讲嘅就话反映两边嘅原因咧，就系、是、啲人话虽然而家佢系由一个嘅即系 doctor 啦，变咗做一个即系冇执照嘅律师啦，但系嗰个剧情啊、桥啊、嗰个方程式咧，都系比较系一致啊。即系变咗都有啲嘅观众就觉得，切你其实都系即系。同一个葫芦卖紧同一样嘅药咯，咁就俾人讲得多啦。咁但系真系收视系冇得呃噶嘛，收视都系最高嘅。而边厢就系即系我都有留意开就系即系新垣结衣啦，即系新垣结衣我谂即系唔单止系日本嘅所谓嘅国民老婆啊，即系去到香港之前嘅嗰一部《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咧，即系亦都系俘虏咗好多少男或者系一啲中男啊嘅一啲心啦。 我都真系低估咗，因为我记得。嗰陣時即係陶瓷啦、簡稱就啊呢一部劇集就當時都係一個好大嘅熱潮嚟嘅，即係有好多人呢都啊平時唔追開日劇嘅話，竟然睇完之後都好鼓勵其他身邊嘅朋友去睇，咁我係其中一個，我真係過曬嗰個熱潮之後呢，我先至走 去睇，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候你有同我講過啦，即係你有同我講過新垣結衣啊，又好正啊，又點樣呢樣嗰樣， 我直情想岔開你先，我係瘋癲到嗰排咁啱去日本旅行， 我知係你特登去睇翻。 去佢屋企楼下 啦，嗰、那个景点啊嘛，咁我就即系觉得哇，竟然可以有一部剧集啊，咁咁风魔到咁多人，咁我之后睇翻，咁而新垣结衣的确喺入边咧，嗱，大家以往如果有睇过佢之前都试过啦，做一啲嘅角色啊。即系例如系做律师嘅助手啊，咁即系一啲嘅角色，佢演绎嘅嗰类嘅，即系叫做轻喜剧啦，咁都系驾轻就熟。咁陶瓷入边都有佢幽默嘅地方嘅， 系 咁呢个角色咧，加上佢嘅演绎系非常之讨好啦，即系所以令到好多男士啊，无论系少男啊、中男啊、咩男都好啦，即系对于呢一个嘅女演员啊，有一种好眼前一亮嘅感觉，我觉得系无可厚非嘅。咁跟住嚟到即系而家。 直头大家叫佢做国民老婆。 系啊， 咁啊，的确喺呢一个秋季嘅剧入边咧，咁佢亦都系一个几瞩目嘅一个嘅即系演出嚟嘅系。 不过你讲翻陶瓷咧，其实佢即系除咗话演员方面好吸引啦，本身嗰、那个即系剧集嘅包装咧，都花咗啲心思嘅。即系你见，譬如佢嗰个剧入边嘅老公啦，阿星野源啦，即系佢直情系即系有首歌就系、是、即系后边片尾会跳个恋爱舞。 佢嗰只舞又系成为一个热潮啦，恋舞啊嘛。嗰时候讲真，唔单止系日本，你见到无论系台湾啊，即系亚洲啊、香港啊，好多人纷纷都即系 争相去扮啊， 系啊，跳翻嗰个舞，重现翻嗰个片尾嘅时候嗰个舞啦，咁啊，咁我觉得即系成为咗一个热潮嚟嘅系， 系即系亦都系令到部剧，即系通常话部剧除咗个剧力话要受欢迎之外，其次就系佢有冇啲乜嘢可以引申出嚟啊嘛，即系呢只舞而家就兴一啲 YouTube 或者啲社交平台咁样一 spread 出去嘅话，其实佢受欢迎程度当然就即系嘻嘻含含。咁但係呢，嗱呢一部嘅陶瓷就係由野木亞紀子去編劇啦、 嗯。 其實本身佢都係同啊新垣結衣就呢個黃金拍檔嚟嘅。咁、 嗯、 直至到秋季日劇，其實結衣 B B 佢都有一部啦，就叫做《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啦、嗯，就係、是、火拍住啊松田龍平啦。 冇錯，呢、這、一個啊個性演員咧都可以話係。 係啦，亦都有田中圭啦，就喺、是、呢個大叔的愛嗰度彈起咗啦呢部 B L 神劇，咁亦都有佢就做啊新垣結衣嘅一個男朋友，但係出軌嘅男朋友啦， 嗯、 但系呢一部剧反而有点而系跌眼镜嘅，即系对于如果我又中意结衣嘅话咧，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即系新垣结衣喺过去嘅剧集咧，都系俾人好嘻哈、好甜美、好甜蜜嘅笑容咁样啦。但系其实个感觉系新垣结衣佢接呢一部嘅野兽咧，佢系有啲想俾人睇到佢另一面啊！佢想系有一个崭新嘅演出啊、 嗯！ 因为其实佢喺呢部剧入边咧，佢已经唔再做嗰啲嘻哈甜甜蜜蜜嘅。 讲嘅时候，因为大家成日都话，即系佢咧就系、是、有一个天使嘅笑容啊嘛， 系啊， 治愈流嘅一个笑容啊嘛。大家觉得无论你即系平时翻工几疲累都好，你只要睇剧集边嘅演出，佢对你一笑嘅话咧，你个人系好治愈啊嘛。 系啊，但系佢呢部剧，我点解讲话已经有点而会跌咗眼镜，系 想打破自己嘅框架啦，想再。被定位是那样东西嘛。 是啦，他想破旧立新啊，所以他要做一个就是哪怕我是即是他的深海征啦，是这个角色叫做。他是想做一个呢感觉上在人家面前呢都是很嘻哈很欢乐的。实际上呢其实他是心里面有些阴沉的，或者是有多想法的。 嗯。 所以变相其实这一部剧呢那个收视呢都是有点而就是即是再浮再沉，未至于去到很包尾的。都之前我留意的时候他都还是第三第四的一个即是收视。是啦，咁但系就好似有点而啊，对比之前嘅陶瓷嘅话咧，有啲后继无力嘅， 嗯， 系啦，咁而变相其实仲有一部咧都比较系即系出紧嚟噶啦，就系、是、Suits 啊，就系呢个金装律师啊，就系、是、由呢个欧美剧改编嘅。其实个阵容方面咧，本身都系非常之强劲。点解咧？因为有织田裕二啊，咁亦都织田裕二同埋有铃木保奈美啦。其实呢两位就系即系当年啦，即系追开日剧嘅话就系即系东京爱的故事嘅。即系两位主要演员啦，佢哋喺即系事隔都咁多年啦，作廿几年啦，再次合作嘅一部剧集啦。咁而其实即系之前都有提过嘅，就是、日本嘅剧集咧，通常话主演啊，我哋譬如睇有时 TVB 或者睇一啲香港剧集，都系话主角通常都有两位嘅，至少或者几位主角嘅，就分咩男一、女一、男二、女二噶嘛。而日本咧就比较系严谨啲嘅，佢哋就系主演咧多数系得一个人嘅啫。即系就譬如呢一部《Cat Suits》嘅话咧，其实系得织田裕二啦，本来咧系织田裕二咁系主角啦，但系因为佢亦都有一个特别讲法，就系叫 W 主演啊、 嗯。 之前讲 W 主演就系双主演啊嘛，咁佢亦都系有织田裕二同埋中岛裕翔嘅，咁、 嗯、 就系讲啲两位嘅即系一老就一后生嘅律师咁样啦，佢哋即系互补不足啦，因为其实本身咧讲啊织田裕二佢咧就系一个好都好老牌噶啦，佢已经系即系为咗佢要胜利嘅话咧，佢甚至乎系会不择手段嘅。咁、 嗯、 但系单凭佢自己嘅实力咧，有时候有啲事情咧就未必做到咁好啦。咁变相咧喺机缘巧合之下咧，就无啦啦就即系认识到另一位嘅主演嘅主角啦，就叫做中岛裕翔啦。咁其实中岛裕翔咧，佢系有一个惊人嘅记忆力嘅、 嗯， 即系你俾一本好厚嘅字典佢，或者俾本即系嗰啲法律嘅字典俾佢咧，佢只要睇一次咧，佢真系过目不忘。 你考佢 ，OK， 第56页嘅呢一个章条系讲乜嘢咧？佢可以背答如流嘅。 嗯， 咁就讲翻啲两位嘅即系人士啦，成功人士啦，佢哋点样系可以咧，即系维持呢个事务所嘅运作之余咧，亦都系将好多咧明明基本上系冇乜胜算嘅事嘅一啲案件咧，佢都可以打败咯，打胜仗啊。 系，其实咧你咁样讲翻，我都觉得几得意喎。喺呢一个秋季日剧入边咧，今年都几多系以即系律师为一个主题嘅作品。咁头先你讲过，今日亦都仲有一部啦，北川景子即系领头衔嘅演出嘅一部作品啊，《指定律师》亦都系啦。 系 咁啊，跟住头先有提过 Legal V 啦，同埋 Sus 啊，哇，即系点解咧咁得意不谋而合地，即系咁多呢一类吓、啊，即系法庭啊、律师为题材嘅，即系一啲日剧同大家见面咧。 我谂律师会唔会系因为始终系比较易做到起承转合嘅？日本好多嗰啲刑警剧啊、推理剧噶嘛， 有时候系检控官啦、啊。如果唔系辩护律师嘅话，就系检控官啊，再唔系就查。案啊，咁诸如此类嗰啲，即系我发现呢一个套路咧，枕住喺日本嘅剧集都持之有效，都系 work 嘅，系啊。咁但其实 work 还 work 啦，因为即系我都有时会继续去追住日剧嘅，但 系 因为今季日剧咧，暂时都未提起劲，即系未有一部咧可以讲到话我好投入到啊，暂时啊。咁、所以呢排咧系转睇咗一部嘅即系欧美剧，一部英国剧集，而呢一部嘢咧，我卖个关子先，就系咧佢系有BBC 啊十年嚟最高收视嘅剧集。自称 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啦，休息前呢，我哋就呢个日本劇集就跳咗过去啊，欧美劇啦，就讲起啊呢一个啊堪称系 BBC 近十年嚟呢收视最高嘅劇集，咁唔好再卖关子啦，麻烦你揭晓。 係呢一部呢叫做 Bodyguard， 就係叫做内政保镖啊。其实佢播出一个月之后呢，咁即係外国都有个好出名嘅网站叫烂番茄嘅呢，其实佢係会去讲好多嘅一啲电影或者一啲劇集佢哋嘅一啲评分啦，佢直情嗰个指数啊係播咗一个月之后仍然是100%嘅，咁其实佢就係讲返头先话佢创咗英国电视节目啦十年嚟嘅最佳收视，佢直情呢係打赢咗呢个 Doctor Strange 啊。係Sherlock Holmes 嘛，因为其实 Doctor Strange 如果大家有睇 Doctor Strange 啊，就知道佢即係最为人所知嘅喺 Doctor Strange 之前就係做呢个福尔摩斯啦。咁而佢嘅福尔摩斯呢同以往大家睇嘅福尔摩斯又係几唔同嘅，因为佢讲緊係嚟到现代咁样㗎嘛。 咁而呢一部嘅Bodyguard 咧，其实佢嗰个嘅吸引之处咧，我之前开咗咋，开咗头15分钟啦。嗰15分钟咧，系令到我爱上呢一部嘅即系欧美短剧。因为咧，佢嗰15分钟咧，嗱就系讲紧呢个男主角啦。其实佢就系一个退役嘅英军啊，叫 David 啊。咁佢咧就即系退，即系打完仗之后咧，佢就转头啦，就做咗呢个英国嘅警队嘅一啲政要，就保护组嚟嘅。咁就系要保护翻一啲嘅内政人员啦。而头嗰15分钟咧，就系喺讲架火车啦，喺伦敦嘅时候咧， 系恐袭遭受呢个炸弹。 系啦，但系其实咧睇落去架火车咧系。本身是好似冇乜嘢好平静嘅，咁但係因为佢本身係即係受过好多嘅訓練啦，变咗呢其实佢亦都感觉上好似有啲不对劲啊，咁佢就即係比平常人呢係个观察力係劲好多啦，咁於是呢佢就即係倒破到发现到呢喺厕所呢就匿埋咗一对嘅一个人啦，开头以为一个人啦，咁就开始觉得有奇怪啦，因为佢准备呢就好似係要用一个自杀式袭击嚟去袭击车上面嘅人啦，咁而即係慢慢去啲十五分钟嗰个嘅堆砌系点咧？就开头咧，即系佢谂住好刺激，就系、是、我要准备入去，咁突然咧，数三声嘅时候咧，嗰道门咧即系 lock 咗，佢变咗开啊，跟住出嚟嘅就系一个男人。咁而佢就个男人系好冇嘢噶，好似啱去完厕所，去你吓死我，你做乜嘢咁样啦？个男人就走咗噶啦。咁佢亦都觉得哦，好似冇问题啦，咁就开始又巡下架车，然后再翻转头去翻呢个厕所嘅时候咧，就一再推开道门啦，就发现有一个女人咧就身上绑咗即系啲炸弹咧，就好惊讶咁样啦。咁喺呢15分钟嘅即系开头咧，其实系冇任何嘅动作场面咁滞嘅。但系佢都可以营造到一个气氛系你追落去咯，因为嗰个紧张位就系咩咧？咁嗰个嘅中东女人啦，佢就好惊。佢又唔知道自己做啲乜，其实呢嗰、那个出开头出嚟嘅男人呢就佢、是、老公嚟嘅。佢就係受佢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洗脑咁样啦，就话总之你係要炸死车 上面嘅人。 嗯， 咁而呢一个男主角啊 David 咧，喺开头都好惊啊。咁直至到咧有啲位系你会觉得即系同佢一齐呼吸啊，因为你系咁同嗰个女人讲嘅嘢，佢都好惊又唔理你咧。直至到佢讲真主万岁， 系， 即系佢一讲嘅时候咧，嗰、那个女人就好似诶。放低咗啲戒心咯、哦，跟、住就去慢慢去同你讲啊，慢慢去点样可以诶、你又唔需要死嘅，你老公俾人洗咗脑，即系你觉得你老公即系你为老公而死值唔值得先？而慢慢就拆解咗呢个困局咯，就开始咗啲15分钟嘅剧情啦。 系咁啊，头先阿聪有提到，即系呢一部戏个气氛营造系非常之出色啦。咁、因为头先一开始讲嗰个系火车炸弹恐怖袭击啦， 系 咁之后再嚟咧就系、是、一个嘅女性就系被袭击啦。咁啊剧情都几紧凑嘅。咁反而因为嗱呢一个 Season One 咧就系以呢一个伦敦恐袭为一个背景嘅。 系啊， 咁其实咧入边咧就有一个位咧就好多人即系睇完之后都会诟病嘅、就系讲到咧呢一个嘅即系女性啊 Julie。其实就同呢一个阿 bodyguard 啊 David 咧，就 系 有关系嘅，即系甚至乎入边有加入一啲嘅性爱场面添，咁咁即系有人诟病就系咩咧？就系话哇冇搞错啊！即系作为一个嘅保镖啊，绝对冇可能即系同雇主系做到朋友，更加唔好讲话发展成情侣关系添啦。 即系咩？觉得系反驳位系嘛？ 诶，呢一啲系佢哋啲嘅反驳位。不过首先，喂大佬，呢套剧集嚟噶嘛？即系嗱，同埋我又明白点解编剧要加个咁样样嘅设定喺入边，就是、因为你之后要去俾 David 啊有一个嘅动机去继续去做呢一件事件，因为你知好多时候做 bodyguard 都系噶啦。我工作范围以外嘅嘢，我话之你啦，关我乜事？我做好我保镖嘅工作就可以 了，甚至乎系唔会同即系请你嘅人讲好多私生活啦。 咪系咯，咁但系即系你又要明白，因为佢要令到嗰个角色本身系多啲嘅动机啊，去调查。因为你知道呢一部戏咧之后嘅铺排都系噶啦，又系讲阿 David 啊，点样样俾人陷害啊，点样样去证明自己嘅清白啊，诸如此类啦。咁而成件事咧，你睇到咧有好多嘅阴谋啊，就系围绕住喺唔同嘅人咧，即系你有得几多 twist 位嘅呢一部嘢，应该就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阿聪讲到呢一部剧。集系近年 BBC 一部咧收视最高嘅一部作品咧，不为过，因为嗱，除咗头先我哋讲过就系一啲嘅即系紧张气氛嘅营造之外啦，同时之间嘅故事嘅追看性，即系有时候你都几佩服嘅，即系讲紧英国嘅剧集，我哋成日都提嘅 Black Mirror 啦， 系啊， 又或者系其他一啲佢哋好出名嘅剧集啊，喺营造嗰一个嘅即系扭桥嘅过程入边咧。往往系带到一啲惊喜俾大家，但系又符合情理嘅。 系，但你讲到话头先呢一个发展地下情咧，其实如果有去追咧，或者第一集就都大概会，我会觉得讲得通啊，都不是什么反驳位，因为其实佢本身呢个 David 咧，佢系即系有呢、這个即系打仗战争之后啦，喺呢个阿富汗之后啦，佢有啲创伤后遗症，再加埋咧，佢系因为嗱，我就咁睇一集啫，我感觉佢有啲暴力倾向或者系唔知咩情况，佢同个太太咧系已经即系缘已尽嘅，但就有两位小朋友嘅，变咗系佢哋沟通方面咧，即系已经系冇咗个伴侣喺度啊，所以发展地下情咧，个感觉咧系好似都冇反驳位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闻之前咧就讲紧我哋近排追紧嘅一部嘅欧美剧，一部英国剧集就系 Bodyguard， 系 啊，咁呢一部嘢真系就讲翻啲成绩话好犀利啦，因为 BBC 真系十年嚟嘅收视最高啦，即系赢咗 Doctor Strange。 喂，其实我想要再讲就系话咧，你讲话十年嚟嘅收视最高呢个收视咧，唔单单讲紧即系同之前剧集比较，你都要明白其中一个难处系咩咧？ 系 今时今日唔系就系香港啊，全球都系， 系 即系睇电视嘅人咧系真系越嚟越少嘅， 系 即系你要一部。部剧集咧系咁多人关注，咁愿意去追看，甚至乎能成为一个嘅话题，大家会讨论咧，系一件非常之唔容易嘅事情。 同埋我谂另一个位系因为本身话系 BBC 啦，咁佢喺 BBC 度播嘅，本来 BBC One 嗰度播嘅，咁但系因为就播得太好嘅时候咧，即系就俾一个嘅即系网上串流平台就系、是、N 字头嗰个啦，就买咗啦。因为其实你经 N 呢、這个。平台買之後啦，係啦，你變相其實係真係你可以面向全世界喎，即係你變咗，譬如亞洲區點解睇到係因為你亞洲區會睇到，或者任何地方睇到咧，你更加去即係 spread 開去，可以更加多人去留意到啦。係啦，咁而呢一部劇咧，其實佢嗰個嘅主角啦，頭先講咗咁耐，阿 David 都冇講佢叫， 哇，真係失敬曬。 其實佢係阿 Richard Madden 啦，咁佢本身咧就係呢一個 HBO 啊前兩季嘅權力遊戲嘅男主角嚟嘅。其實呢一部嘅 bodyguard 咧，系甚至乎令到佢啦有机会咧系可以即系角逐啊呢一个铁金刚007嘅电影咧嘅下一任主角。因为其实本身就讲上一任啦，佢就唔做啊嘛。咁、其实喺嗰啲名单当中啦，即系除咗有佢之外啦，亦都有 Tom Hardy 啦。Tom Hardy 即系猛毒啊，系咪啊？译名叫猛毒嗰、个男主角啦。咁、但系。经佢出现咗之后呢，即係经呢一个嘅 bodyguard 呢套嘅劇集出现咗之后呢，佢係最大熱人选囉、即係有机会係令到佢呢係可以画更加多嘅银嘅。 係咁呢一个都唔出奇嘅，你望落去，因为枕住你见咁多届嘅铁金刚係啦，即係嗱，以往大家铁金刚俾人嘅形象呢就係靓靓仔仔啦，女人汤圆啦，即係究竟佢係咪一定要係好嘅打得啊，好健碩好大隻呢，即係講緊外形嗰方面。 外形啦。 未必嘅，樣係最緊要嘅。 係。 咁但係你隨住啊近年啊，即係啊鐵金剛都開始有唔同嘅演員演過啦，咁你都發現鐵金剛已經唔再係單走呢一個啊美男子路線啦。 係。 咁當初亦都有啲比較係硬漢型一啲啊咁。咁我覺得其實呢一位演員呢，佢都叫做兼顧到嘅。即係佢個樣睇落，即係當然都算係靚仔個女。 靚仔。 咁但係除此之外，你都見到其實佢係嗰啲都幾tough 啊个感觉望落去啊，如果要即系将铁金刚啊佢嗰个刚强性啊，即系尤其是当佢执行任务嘅时候咧，嗰种嘅即系真汉子嘅嗰个气质咧带到出嚟嘅话，其实我觉得佢都可以劳驾得到啊。咁当然最主要原因系咩咧？而家今时今日佢到剧红啊嘛， 系啊， 即系你知下铁金刚喺英国嚟讲系一个好 iconic 嘅人物啊， 系冇人唔识咯， 系啦，即系你都要揾一个咧，即系而家起码喺全球，头先你一讲啦。呢一部剧系全球嘅人都可以睇到啦。咁喺全球嘅人都会追捧嘅呢一个角色，证明咩咧？佢系一个受欢迎嘅人物，佢都有观众缘嘅。咁、如果由佢嚟充当呢个铁金刚角色，我都觉得系非常之恰当。 系啊，而呢一部嘅 Bodyguard 内政保镖咧，佢即系话系短，系因为佢呢一个剧第一季系得六集嘅啫，咁都完咗噶啦。因为 Netflix 系好中意咧，你摆一部剧上去咧，佢系直接多数啊都系摆晒六集出嚟嘅，就唔会有啲系。你每逢 拖住咁样噶嘛？ 你每逢星期几嘅几点钟你开啦， 慢慢追啊咁噶嘛。 嗱，咁佢就唔太咁嘅，咁亦都系完咗第一季之后，佢哋而家系有消息讲紧啦，系会有第二季嘅，未证实到，但系嗰个编剧都出嚟讲啦，就已经系好多嘅天马行空嘅想法，就 觉得都唔出奇。 系啦，我要点样做啦？ 因为系啦，咁受欢迎添食唔出奇啦。 系啦，但系头先讲开个 Netflix 咧，其实佢都即系近年系好似开始好多嘅敌人出嚟，即系或者系好多嗰啲嘅竞争对手啦，应该 系 话，因为之前都。都有即系新闻就讲话，即系本身 Netflix 系有啲 Marvel 嘅剧集喺度噶嘛，咁但系亦都因为迪士尼佢嚟紧系搞紧，就系话要搞一个串流平台啊嘛，咁所以即系我哋之前喺 Netflix 睇到嘅，譬如 Iron Fist 啊，又或者系 Luke Cage 嗰啲咧，佢哋已经系即系慢慢都讲话佢哋会停拍噶，因为意思停嘅系意思系佢下个 season 系唔会再有咯，因为佢之前就宣布咗，譬如 Iron Fist 啦，佢唔会拍新一季啦，咁亦都有新消息咧就讲咗啦，就话呢个 Luke Cage。其实他已经是证实了不会拍第三季，亦都是即表示其实你 feel 到的就是攞翻咯迪士尼 會。其實好奇怪啊，佢嗰個停咧，因為佢如果大家有睇 Luke Cage 啊，同埋 Iron Fist 啊嘛， 係啊，或者係 Defenders 啊，即基本上佢都有留一條嘅尾巴嘅， 有噶， 即咁你 留好多尾巴㗎，其實 你咁樣樣忽然間停咧，咁就係有點而尷尬嘅。不過就真係，你呢啲係唔肯授權去繼續拍落去，咁都冇辦法啦，係咪先？ 係咯，同埋因為迪士尼佢哋本身都有講，佢哋係想拍一啲嘅獨立英雄劇啊嘛。之前就傳話，不如就 Scarlet Witch 就不如都拍一個獨立劇啦。而佢到後期都係話積極籌備緊，係已經直情有個編劇都揀好埋㗎啦。就係、是、呢個嘅Malcolm Spellman 啊，即係 Emperor 嘅一個嘅劇集嘅編劇啦。咁、佢就係話咧，會擔正去編呢一個 Winter Soldier 同埋 Falcon 嘅，即係嗰啲叫獨立劇咯， 係啊， 係咯， 咁都有好多嘅故事空間可以發展嘅。你畢竟講真，你話之前你睇Civil War 啊、Captain America 嗰個系列又好啊，又或者睇 Avengers 又好啊，大家都知㗎啦，佢係大堆頭嘅，即係擺到明咧係嗰啲人亮相，大家見到就開心。但係對於佢 Best Story 有幾多了解咧？咁你喺電影入邊係唔能夠花太多篇幅去講㗎嘛？咁 咁而家你又未必有个 budget 係帮佢开一部嘅独立电影啦，因为讲真又唔係真係每个角色你开一部独立电影又会叫好叫座㗎嘛，係咪先， 係 呀。咁与其咁高风险去咁样投资嘅话，我倒不如将佢拆出嚟用一个劇集嘅形式去慢慢将佢嘅故事讲俾大家知啦。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有效嘅宣传策略嚟嘅，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近年嘅 superhero 系几受欢迎㗎啦，无论 DC 定系 Marvel 嗰边都系。咁我相信即系你讲真，你见 Netflix 佢之前拍咗嗰几个，即系例如话 Jessica Jones 啊、Luke Cage 啊、Iron Fist 啊、Daredevil 啊，即系 Defenders 后尾凑啊， 凑埋一齐，凑 埋一齐啊咁。咁嗱，呢一啲本身都唔系一啲大家好熟悉嘅演员。又或者是好认知的角色，但是当他即是在由零开始慢慢建立上去，都开始储到一班人是会追捧去看的时候，那你会明白，原来每一个英雄原来当他变成了剧集的话，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的话，那我为什么不从这个方向掘金呢，是不是， 是不过那些观众呢，即当然很想看好剧，而另一方面就是见到很多的串流平台他们竞争呢，其实我们都那个讲法叫什么，六磅相争如人得利、 哦、 即他们会一直这竞争嘛，即譬如你见 Netflix 他本身其实他有20年历史的嘛，即他那时直情是做咩咧？就係、是、一嚟會做少少嘅串流平台啦，二嚟咧佢係做咧郵寄去寄 DVD 啊，租碟啊，即係嗰陣佢又咁樣慢慢做落去噶嘛。而做到後期係因為好似係開始唔夠做，即係意思係唔夠競爭對手嚟。咁後屘佢即係早幾年嘅時候，佢係有一部都幾經典嘅，佢係 Netflix 嘅原創劇，就係、是、House of Cards 啦，即係都好出名嘅一部嗰啲政治權謀劇啦，亦都慢慢就競爭之下做落嚟咯。即係變相我哋就好似有好多嘅得益，好多嘅好劇睇啦。 係咁啊！即系我觉得多啲竞争都好嘅，即系有时候你多啲竞争先至有更加多嘅好嘅作品同大家见面啊嘛。咁所以我自己系期待啦，即系头先你有讲过，究竟系呢一位嘅演员啦 ，Richard Madden 咧，佢究竟能唔能够系成为新一代嘅铁金刚咧？嗱，而家呢刻就话佢热门人选啫，能唔能够成为都仲要有待观察嘅。咁啊，呢一个之后如果有机会，我再同大家讲多啲啦。好啦，讲咗咁多即係劇集啦，日本劇又讲咗，欧美劇又讲咗，讲下一啲嘅即係日本嘅动画或者玩具资讯啦。因为如果大家有玩开圣斗士嘅话，最近都留意到啦。咁、啊 ,Bandai 嚟緊呢就会出一隻嘅叫圣斗少女场嘅一个嘅 figure 玩具咁样。咁啊，其实我如果讲到圣斗士星矢，我同阿聪都好认得啊。 认得 知道嘅就係圣斗士星矢黄金战士啊嘛、黄金十二星座啊嘛，再唔系就系嗰、那个青铜五小强，冇可能唔识啦，系咪先？咁点解会有个圣斗少女场走出嚟咧？ 系咪啲外传嘢嚟噶？ 嗱，其实我就想讲。因为圣斗士星矢咧呢一部都系经典之作啦，系咪先？咁当年咧就系、是、因为即系一个好崭新嘅即系 idea， 就系将呢个星座糅合咗落去咧盔甲嗰度，咁就加入咗好多希腊嘅啊北欧嘅神话啊，咁就将个故事串联到咧就大家睇嘅时候就觉得好耳目一新。咁呢一条桥咧一路玩到今时今日入边，即系嗰啲嘅角色啊出嗰啲玩具咧，买到今时今日都仲可以炒嘅， 仲出紧啦，系啦。 咁所以。喂，即系啊，漫画社又好啊，作者本身又好啊，甚至乎其他周边嘅一啲玩具厂商都系啦，哇！既然可以揾到錢嘅話，點樣停落去呢？咁於是乎你枕住耐不耐呢都會見到聖鬥士，即係一啲所謂嘅外傳啊、後傳啊、前傳啊、咩傳都好啦，都會走出嚟呢同大家見面嘅形形色色咁樣嘅。咁而呢個聖鬥少女場呢，佢又幾得意嘅。佢得意嘅地方就咩呢？佢嘅故事發生呢，佢某程度係同呢一個嘅即係聖鬥士星矢啊，即係我哋講緊最元祖嘅時候呢，其实是大概同一条时间线嘅。 系 嗱，如果我哋谂一谂啦，我哋先讲个漫画。即系如果谂一谂嘅话，大家都知道圣斗士星矢嘅故事系讲咩嘅咧？就系讲啊呢一个星矢啊、子龙啊，佢哋有五条友啦吓。咁就基本上就系喺佢哋细细个就喺孤儿院咧，就俾人哋送咗出去，就要被训练成为圣斗士。咁咧攞咗件圣衣之后翻嚟咧，就系、是、保护嗰个城户沙织啊嘛。 系。 咁个古仔就系咁嘅。咁当中佢就交代咗好多啲所谓背景就系咩咧？例如话圣斗士咧只可以系男人做嘅啫、如果女人做嘅话又要戴个面具啊。咁啊跟住后屘保护呢个城户沙织咧，佢就雅典娜托世。 咁枕住耐不耐咧，就要同其他神明打，即系例如波塞冬啊，又或者系呢一个即系宙斯啊，啲 OVA 转啊咁样。咁有啲咧就同呢个冥王哈迪斯又要打啊咁。咁枕住耐不耐，佢就要同其他神明打。咁啊，即系圣斗士又要打冥斗士啊，又打海斗士啊，咁诸如此类。个古仔系咁样样嘅。咁而圣斗少女点样走出嚟咧？因为头先我讲过啦，圣斗士只能够系男人做噶嘛， 系啊，女仔要戴面具啊嘛， 系啊，女仔戴面具，嗱，嗰啲都叫女圣斗士， 系啊， 圣斗少女又严格嚟讲又唔系完完全全嘅圣斗士， 系， 佢喺呢一个嘅古仔入边咧，佢好有趣嘅就系，佢话原来有一班人咧系连圣斗士本身都唔系好知道。唔係好接觸到嘅，就叫做聖鬥少女。咁佢哋咧就可以話係咧即係一個即係女神啦，即係雅典娜啦、周邊嗰啲嘅婢女 去侍服佢嘅。 係啦，即係咧就幫佢咧做一個貼身嘅保鏢又好啊，因為你知啊，畢竟佢係女神嚟噶嘛， 俾人暗殺點算啊？ 唔係，我想話佢係女神嚟噶嘛，即係招呼佢嘅話咧，都最好係女仔啦。咁所以就有個叫聖鬥少女嘅設定，咁佢哋都會著聖衣嘅。咁佢哋唔使戴面具嘅喎，好得意噶。咁你所以見到呢一本嘅即係聖鬥少女嘅作品咧，某程度係多啲女仔風格嘅。 係，即係個畫工都係啊。 都系，因为你见到，因为原本其实简单，我想话、大家以往睇开《圣斗星矢》咧，嗰五个主角即系星矢、子龙啊、阿信啊、冰河一辉佢哋啦吓，咁基本上去到《圣斗少女》咧，都系五个角色，尤其是个女主角咧，基本上系女版星矢嚟嘅，即系连个样啊，连个发型都好鬼死似嘅， 只不过系对眼可能加多啲长啲嘅眼睫毛， 冇错啦，即系好似系啦，就好似女性化咗咁样样成件事咁，咁基本上系咁样样。咁嗱，头先我讲到佢嗰个古仔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其实同圣斗士星矢咧系有啲并行嘅， 系 点解咧？因为佢入边都系讲到啊，当雅典娜佢翻学嘅时候喺嗰间学院度接受教育咧，咁有一啲即系咩黑暗嘅邪恶势力嘅就会入侵啦咁。咁、当中咧，例如话喺圣斗士星矢有亮相嘅某一啲嘅即系角色，包括星矢在内啊，都有喺呢一个嘅圣斗少女入面出现嘅，即系例如话当假设啊，如果大家记得圣斗士星矢佢哋咧一开始嘅时候，咪有个咩银河啊，即系擂台比赛咁样样，就叫一班嘅青铜圣斗士咧，就系大家喺互相打，赢咗之后就有机会攞到一个即系黄金圣衣咁样样啦。咁嗰件事件咧，咁就喺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擂台嗰度就发生啦。咁但系喺另一边厢咧，你就会知道嗰时候城户沙织喺度发生紧啲咩事咧？ 系 原来佢同圣斗少女咧系处理紧其他一啲系啦，即系点样对抗嗰啲即系邪恶势力嘅一啲事宜嘅。咁原来咧嗰个嘅即系擂台战咧，只不过个幌子嚟嘅啫。咁中间佢哋又做紧啲乜嘢咧？咁你睇翻佢有少少似系咩咧？当年如果你有睇《圣斗士星矢》嘅话，佢就好似补完翻啦。即系例如当星矢啊、子龙佢哋忙紧做佢哋嘅事情嘅时候，原来城户沙织佢唔系 hea 紧，佢唔系懒紧嘅。 系 佢原来同圣斗少女咧系对付紧另外一啲嘅敌人，好忙嘅雅典娜系。 系 咁，所以如是者咧，你睇嘅时候你又觉得，即系相比起你睇其他啲所谓 OVA 作品啊，又或者系一啲所谓叫做后传啊、外传嘅话，佢呢一个并行嘅故事，即系如果你一路睇落去嘅话咧，你会有多一份嘅趣味咯。 不过呢一部嘅《圣斗少女场》咧，都其实两年前啦，已经讲紧话要动画化噶啦，但 系 一直都系只闻楼梯响。咁佢今年年尾咧，其实就正式咧都会 终于都嚟啦， 系啦，喺 Animax 都会有一睇啦。 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就你见到即系有玩具商都帮佢出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圣斗士嘅玩具咧，即系其实由佢当年开始有漫画动画之后咧，都怎住会出一啲嘅商品嘅， 系啊， 咁我觉得以前我哋玩过啲即系大系嘅圣斗士咧，嗰时候我有买翻嚟啊，都唔平噶， 唔平， 都唔平， 而家个市值都即系炒到添。 但系我觉得嗰阵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好重份量嘅， 系， 因为嗰阵时候佢哋嗰啲玩具整嗰啲嘅圣衣咧，系真系好金属嘅。而家你见到咧新嗰啲即系圣衣神话嗰啲咧，佢有金属，但系同时之间有啲位置都系胶 咯， 咁佢只不过喷咗啲镀金上去，望落去好金属咁解。 但系以前嗰啲好灰。即系你摆多几年咧，你唔善待佢咧，氧化咗咧。 而家嗰啲都会，你估而家嗰啲唔会咩？都系会氧化，同埋有好多问题，佢都仲系，我觉得啊吓， 仲未处理到， 仲未处理得好啊。其实处理系处理到嘅，但系我唔知系咪碍于 QC 定系成本问题啦。即系佢有好多问题依然会出现嘅，例如跌件啊， 因为你知啊，松啊， 系啦，因为你知通常嗰啲嘅玩具系点样样嘅咧？我俾个 figure 你，同时之间你可以好似帮佢就着衫仔咁样样咧，就着嗰件圣衣噶嘛。 譬如系个心口嘅规格，佢就头同尾嵌实佢咯。 咁首先就跌件啦，跟住 再加上因为嗰件盔甲都系重嘅，咁、你嘅关节唔够实嘅话咧，佢又会即系脚软啊、手软啊，咁你只能够玩嗰只 figure 咧就系罚佢企， 系 display 喺个玩具柜嗰度，但系就唔能够攞出嚟谂住哇摆好多唔同嘅 pose 啊、影相啊、影啲情景照咧，就比较难啲嘅。咁嗱，但系嚟紧会出嗰只圣斗少女场啦，咁我见到有部分人对于佢嚟讲都叫期待嘅。咁佢嘅可动咧照计应该都高，因为你知五小强嗰啲嘅圣衣嘅覆盖率咧，覆盖嘅身体咧好少嘅啫。 系啊， 咁照计可动性咧应该就唔会影响太多嘅。咁我自己就都系观望中啦吓。 你係嗰部分人添，即係已經準備一嚟就攞個銀包出嚟俾錢。 我已經脱咗呢一個聖鬥士星矢嘅坑嘅，呢個聖衣神話坑我已經脱咗好耐。不過我都有觀望下，咁我真係嗱，如果到佢出咗之後咧，有機會就可能再同大家分享下，究竟出嚟嗰個成品係唔係真係咁值得擁有啦嚇。咁啊，今日咧我哋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嚇，祝大家有愉快週末，下個禮拜再見，拜 拜。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